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神归》13。谢景行的消息不是就传来，名起已灭，秦国见求和无望，秦国皇帝仓皇北逃，如今大梁的军士正往秦国都城赶去，占领都城之后，谢景行一直就要先回大梁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现在要等的就是英雄凯旋归来。这真是近来听到的最好的消息。只是沈妙叹了口气，谢景行想来已经知道了永乐帝和显德皇后的事情，等他一回大梁去皇陵见丧，心中又不知是何滋味了。这世上与他有血缘亲情的最后一个人已经离开了，从此之后他便是真的孤家寡人。不过倒也不算孤家寡人，至少还有沈妙和孩子。陶姑姑笑着开口道， 亲王妃临盆的日子估摸着就是下月初一了，还有十几日，这几日大家都要好好注意些。 罗檀摩拳擦掌， 我真是太高兴了，就是不知道是小侄女还是小侄儿，可让人心里好奇死了。我猜是小侄女，这么乖都不闹。 那也不一定， 陶姑姑说道， 亲王妃的肚子尖尖，瞧着也许是小世子。 沈妙微笑着听他们猜测，心中却是从来没有过的安稳。生下孩子，等谢景行回来，或许这一年来的艰难和兵荒马乱就能就此终结了，日后总是能迎来好时光的。不过这世上大约总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，便是最后是好结局，中间也一定会是十八弯波折，艰难险阻不断，临到头来还得来些大麻烦添乱，仿佛这样才能彰显好结局的珍贵，幸福的不易。而沈妙以为可以畅通无阻地走到美满的时候，便迎来了这么一个大麻烦。秋日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是个难得的好天气。沈妙坐在院子边上，今日难得的早早看完了折子。罗檀也不知道去哪里寻了个风筝来，他倒是童心未减，兀自和宫里女官们玩得开怀。沈妙便是被他的笑声感染，也忍不住露出几分笑容。却见邓公公自外头快步走进来，神情带了几分罕见的凝重，见了沈妙示意他往内殿里走。沈妙见他似有重要的话要说，便由金哲扶着去了内殿。一到内殿，邓公公就开口道， 亲王妃呀，不好了，卢家余孽攻城了。 卢家余孽？卢家众人当初在汝阳的时候不是已经全部被铲除了吗？ 卢家余孽中，卢二小姐的夫君是武官，其中豢养了一批私兵啊，当时并未在陇邺，而是在陇邺以外的郊外扮作寻常人。这些人和叶家有往来，当初叶家出事儿的时候，叶茂才曾经给过这些人一笔巨财，如今这些人车马完备，已经打算攻城， 正与城守备交手。 沈妙凝眸半晌，冷冷地说道，哼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卢叶两家为了对付皇室也真是绞尽脑汁了。说着他看向邓公公，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吧？邓公公抹了一把额上的汗说道， 亲王妃呀， 就卢叶两家如今的这点子残余势力，是不可能与率领着大军的谢景行相抗衡的。之所以选择现在这个时候攻城，无非就是继承了叶茂才和卢正淳的遗愿，非要来个鱼死网破。 如今整个宫中只有沈庙一个可以做主的人，沈庙肚子中还有谢景行的孩子。或许在他们看来，杀了沈庙，失去了孩子，谢景行就会痛不欲生。对于谢景行来说，这是最好的报复。这就是叶茂才和卢正淳的手段。人都死了，还要在最后来恶心人一把。城里有多少兵马？宫里有多少禁卫？ 宫中禁卫足够保护亲王妃，但是那些人已经开始屠戮陇叶城外的百姓了，一旦进城定然随意杀戮。这些人生性凶残，又混在人群中，若是想要对付，须得派出大量人马，这样一来宫中的人手不够，很容易被人钻了空子呀。 沈庙皱眉问道。也就是说，宫里和百姓二者选其一。邓公公沉默，这话被这么直白地说出来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。沈庙点了点头，知道了，将禁卫军调出来，先保护百姓吧。 啊，亲王妃，哎呦，您可不能将自己的生死啊置之度外，若是您有什么危险，奴才怎么同亲王殿下交代呀？ 不是要我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，只是你以为那些人真的只在城外吗？只怕城内早就混进了人了。他们所做的，无非就是引起百姓的恐惧。若是这个时候还将禁卫只管着宫里，一旦被他们说几句话，百姓们很容易被煽动。人心不稳，这皇宫就算固若金汤，也得散架。尤其是殿下就要回来了，越是不可以出乱子。见邓公公仍然不赞同的神情，沈庙继续道，况且我不会拿我的性命开玩笑，殿下临走之前给我留了一些人马，他们会保护我的。留在瑞卿王府的一些沐浴军后来也跟着沈庙进了宫，他心中清楚，眼下已经不是可以选择的余地。卢正淳和叶茂才最后的一招，就像是刻意给人恶心似的。若是沈庙只顾着自己，不管百姓的死活，此事一过，日后就算谢景行登基，也会落得一个自私冷酷之名。一个帝王在初登帝位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拥护。若是失了天下民心，一开始基业就不会稳固。便是为了谢景行，也不能让禁卫军只顾着皇宫。邓公公见他心中似乎已经有了主意，便不再坚持，依着他的话去安排了。沈庙却并非看上去那般淡然，他拧紧眉头，若是往日便也罢了，偏生是在这个关头，是在他即将临盆的时候，说不定那些乱党余孽就是瞅准了这个机会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护好肚子中的孩子。罗檀得了消息赶过来，也是忧心忡忡，劝他道， 小表妹，倒不如眼下你去找个地方咱们躲起来，等生下孩子之后再说，眼下这宫中也不安全，谁都知道你在宫里，那乱贼们自然也知道，一旦宫中守卫人少，他们必然会对此发动攻击。 我若是一走，只怕第二日就会被那些人传说自己逃命去了。这皇宫就像是阵地，我先撤，乱贼一上来，皇家的威就怎么都立不起来了。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，再坚持一些日子，谢景行就回来了，只要挺过这段日子就好了。果然如同沈庙所料，不出第二日，大街小巷便开始流传出传言，说是瑞卿王妃已经自己带了人马先逃走，不管陇叶百姓的死活了。如今大梁朝廷里一个做主的人都没有，乱贼余孽在陇叶城门和城守备军们相斗，说不定哪日就会进城来，到时候陇叶必然血流成河。百姓们很善良，善良的人就是最容易被人利用，无论是言语还是实质，他们所能依靠的无非就是天子的庇佑。可是 如今听闻这则流言，最能做主的人已经自己逃走了，剩下的他们便如刀下鱼肉，只有圣人宰割的份。一时间大骂皇室无情、沈庙冷酷的话不绝于耳，骂谢景行只顾着自己功勋，不管陇业百姓性命，骂沈庙毫无仁德，竟会弃城逃走。沈庙端坐于金銮殿的侧位，他一身紫金长袍，熠熠流光，梳着正统的宫髻，分明是年轻的眉眼，竟然也能将这沉色压住。他说：“上宫城。”朝臣面面相觑，一人上前道：“ 金王妃，此举会不会太过冒险了？” 这人当初反对沈庙监朝，反对的最厉害，不过近来些日子倒是安分了许多。要冒险，百姓才会相信在危难之中不会舍弃他们。沈庙站起身，金哲和谷雨连忙搀扶着他。他如今身怀六甲，走路总有些不方便。宫城说是城，倒不如说是城楼。沈庙率领百官上楼的时候，底下便聚集了一些百姓，百姓越来越多。莫晴带着莫雨君，宫里的禁卫军都蓄势待发，防止有刺客暗中偷袭。百姓们之中也有认得沈庙的，当即就有人惊呼出来：“ 是秦王妃！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